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今天我国迎来第12个敬老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同时呢，国网北京市电力畅通多种线上购电的交费渠道，随时随地灵活便捷地满足用电客户的交费需求。据预测呢，今年国庆假期北京电网的最高负荷为1300万千瓦，较去年国庆期间的最大负荷增长了5.84%。国网北京电力将会密切跟踪电网的负荷走势，优化调整电网的运行方式，采取有针对性电网风险的预控措施，确保可靠有序供电。节日期间，国网北京电力将会进一步的强化运维保障措施，加强无人机自主巡检应用，进一步提升运维检修效率。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下架了大量的民宿，高达数千套，成为了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热点，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村民宿经营者和游客的焦虑。通州区今天发布消息称呢，所谓下架的大量民宿其实是环球度假区住宅小区内的短租房，这些短租房呢缺乏资质，属于违规经营，存在着扰民问题、安全隐患和防疫漏洞。通州区规范短租房管理并非是针对民宿。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今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服装、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纪念邮票等展出。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展看点。 那么跨入新时代以来呢，广大设计工作者其实一直都是在努力的践行着新理念、新发展、新设计，在国家形象艺术设计实践当中也是不懈的追求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艺术设计的成果，也是有力推动了国家品牌建设和国家形象的建构。那么这次展览呢，就是分为大国庆典、功勋表彰、彰显时代、大事纪念、主场外交、礼仪之邦六个部分，从当代设计的视角生动形象的向公众展示的设计力量在树立国家形象上做出了一些贡献。那比如说呢，一进来其实可以看到共和国勋章、第一勋章等的展板，可以进去呢详细的看到勋章设计的一些细节，感受到一些纹样之美。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红飘带大型主题景观呢，其实也当时成为了天安门广场上两道飘逸灵动的风景线。而在这次的展览现场的观众可以看到，像钢结构、转换龙骨、深红色打孔立面铝方管等等是如何组装起来的，如何从创意转变成现实的。那么在现场呢，还可以看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入场时的服装、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的纪念邮票等等。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25号。那么还有一个展览呢，和这个设计周的主题展览是同期开幕的，叫做艺奥融合体美共育中国奥林匹克艺术与设计展。这个展览呢是以奥林匹克艺术为主题，从运动、艺术、教育三重的视角来进行了论述。那么内容呢只包括了像融合奥林匹克艺术、共生奥林匹克设计、记忆奥林匹克收藏和未来奥林匹克教育四大展览单元的板块，也是从艺术视角来呈现奥运力量之美。那么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本月的17号。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我国迎来了第12个敬老月。今年的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乐享智慧老年生活。我国于2020年敬老月启动实施智慧助老行动，今年敬老月期间将会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深入推进这一行动。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敬老月活动的通知，今年10月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宣传推广活动，并开展社区 区青春行动，引导青年社会组织、青少年事务社工等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掌握出示健康码、扫码支付、出行就医等生活便利化技能。随着社会进步的不断进步呢，经济社会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强，而社会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起到了国家与社会的接口作用。现如今的社区工作繁杂琐碎，无异于是把千条线引到了一根针上来，而社区工作者就是这穿针引线的领路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全能书记刘杰，只有服务到位才能让居民信你，由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采制。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赵一曼的一封家书，他是在被押送到诸河的火车上的时候写的这封信。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呢是要和孩子永别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解员王鑫给观众介绍这一封信。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与日军作战被俘，在慷慨就义之时为年幼的儿子留下的诀别信。 他就写到了希望宁儿赶快长大成人，来安慰他地下的母亲，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9，空气质量一级优。 而战， 局节前发布今年。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7，道路是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我叫王志勇，是平谷区金海湖镇毛山后村的村民。在1996年20岁左右，我选择了回老家农村，培育了方家起梨的品种。现在方家起梨已是我们村的致富产品。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教师山肖朗，来到北京的大西南房山区石渡镇马鞍村担任经济书记后，我和乡亲们一起积极开发平西红色第一村的老区旅游资源，以红带绿发展生态旅游。 我是怀柔区最北部喇叭沟门满族乡树别村村民陈明元。喇叭沟门满族乡山上长满了中药水苍菇，移植到自己家里做试验，3分地就受益10000多元。后来苍菇在全乡范围内推广种植，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我尽一份力。